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92集《玉兔劫二》。万氏， 怎么又是他？ 孤玉皱了皱眉，低声道， 这万姨娘怎么老往咱们院子里跑？ 霜降和白露也小声地嘀咕道， 这也太伤感的巴结了吧。 几个丫鬟都对万氏不大欢迎。事实上，自从任婉云和沈清的事情过后，他们对二房的人便是厌恶有加。不管万姨娘是什么目的，总归是二房的人，整日往这边跑，还是令人不舒服得很。前几日万姨娘要来看沈庙的时候，都被沈庙以各种手段给推了，今日她却开口道，让她进来吧。金哲愣了一下，随即应声出去了，倒是古玉几个面上浮起担忧的神色，生怕那万姨娘又在打什么坏主意。片刻后，万姨娘便随着金哲走了进来，沈庙抬起头来看她。万姨娘穿着深蓝色的布夹袄，下身着一条青色的马面裙，腕间一个素银镯子，看上去是个极为朴素的人。然而细细看去，夹袄上绣着星点白色小花，裙角的裙边改成了波浪的模样，而一双白皙的手却是涂了艳色的扣单，晃晃悠悠的夺人眼目。至于那骄傲的腰身，更是将本就窈窕多姿的身材衬得让人浮想联翩。而往上看，瓜子脸、大眼睛、白皮肤、红嘴唇，笑盈盈看过来的时候，虽然极力收敛，骨子里的风骚媚气还是展露无遗。这是一个懂得隐藏的女人，从她为了沈东陵这么多年都不露面就能看得出来，却又是一个沉不住气的女人。沈清一死，任婉云一疯，就迫不及待地出来招摇过市了。这种人沈庙前生在后宫中见多了，有些小聪明，有些姿色，以为只要自己愿意就能牢牢地把控住男人的心，殊不知世间仙嫩女儿数不胜数，而男人的心却是最不可捉摸。若是沉得住气，也许还能在男人心中有个特别的地位，然而一旦沉不住气，那些小聪明变成了自作聪明的可笑。而万姨娘显然是自作聪明的那种人。万氏冲着沈庙扶了一扶，自个儿在沈庙对面的小机上坐了下来。她是侧着身子坐的，双腿微微倾斜，衬得身子顺畅柔软得很，不愧是唱花旦的红角儿。沈庙平静地看着他，一句废话也没有多说，单刀直入道，万姨娘来找我是为了何事？万姨娘没有料到沈庙开口就是这么直接，竟是让她噎了一噎。她是听说如今沈府中沈信夫妇权势最大，而原先那个最草包的五小姐眼下也是个厉害的，想着过来套套近乎，不想沈庙开口连句应酬都没有，倒让万姨娘有些摸不准沈庙究竟是不懂人情世故，还是故弄玄虚。其实万姨娘想多了，沈庙不理会她不过是因为一个姨娘还不值当她瞧上眼。万姨娘陪笑道， 这临近年关了，妾身过来瞧瞧五小姐，同五小姐住个年呐。好似之前因为大小姐的事情和五小姐闹了些不愉快，妾身带老爷和夫人同五小姐赔罪。 沈庙似笑非笑地看着她，万姨娘，你这么带人赔罪，不知二叔二婶可知啊？万姨娘微微一梗，却是继续笑道， 妾身自然是人微言轻，也是听老爷曾与妾身说过，当日是有些冲动，妾身就自作主张带同五小姐讨个罪。 沈庙瞧着他，一双眼睛眨也不眨， 被沈妙这么盯着，万姨娘面上显露出一些坐立不安的神情，不过随即就被她压了下去。她笑道： 其实三小姐也想来瞧五小姐的，毕竟都是姐妹。不过三小姐最近有些畏寒，怕见着了风头，只说身子好些了，再来同五小姐说说话。 沈东陵，沈妙挑了挑眉。沈府除了三个嫡女外，其实还有一个庶女，就是二房的沈东陵，万姨娘所生。沈府中，三房沈万和陈若秋统共只有沈月一个女儿，沈信夫妇只有沈妙和沈秋。这二房沈贵却是收了满房妻妾，也有生下庶女的，不过没过多久就夭折了，这也是为何沈家嫡女们的排行有些奇怪的缘故。沈东陵排行第三，便称为三小姐。任婉云性子最善妒，万姨娘生了沈东陵之后，整日待在院子里不出来，那沈东陵也是个体弱多病的。沈妙前世今生竟是对着沈东陵一点印象也没有，几乎是个透明的人。便是哪家高门大户再不受宠的庶女，也许被欺凌被打骂，却也不会像这样几乎被人遗忘。这样的人若非是真的弱小到可以忽略不计，便是强的能忍常人所不能忍。前生沈东林最后似乎是被任婉云当作沈贵仕途上的筹码送给了别人，今生任婉云已经失势，万姨娘重新飞上高枝，沈东林的命运会不会因此改变，倒是不得而知了。沈妙不咸不淡地说道： 三姐身子不好，就不要出来了吧，若是因此又染了风寒，我可担待不起。 万姨娘闻言有些不悦，面上却还是带着笑的说道： 这是三小姐对五小姐的一片亲近之心呢，说来都是妾身不好，这三小姐生来便带了病，这么多年来都只能在院子里瞧着别的孩子玩乐，都是妾身的错。 说吧，便侧过头，以手中的帕子掩住嘴，极为伤感的模样。沈妙有些看不得万姨娘这般惺惺作态，淡淡地说道：谁也不能做主自己的身子，再者三姐待在院子里未必就不好，大姐姐倒是想尽了该享受的，谁知道却红颜薄命。人的福气倒不是表面上能看得出来的。沈妙的唇角微微一勾，此话一出，万姨娘便有些惊疑不定地看着沈妙，片刻后才勉强笑道： 吴小姐说的是。 她忽地又站起身来，看向沈妙，说道： 吴小姐，妾身忽然想起来，还有些事情，这就先告辞了。若是哪一日吴小姐得空了，想来三小姐是会同五小姐来说说话的，她身子不好，还请五小姐多担待些。 说罢便冲沈妙扶了扶，又款款地离开了，只是比起之前来的身影就显得要匆忙慌乱了许多。惊蛰一直在边上奉茶，瞧着万姨娘匆匆离去的背影，疑惑道： 这万姨娘是什么意思？过来是好的吗？还有三姑娘，三姑娘这么多年都未曾出院子，和姑娘统共也没见过几面，怎么说的好似很有几分感情似的。 说的是。 谷雨一边收拾桌上万姨娘喝剩的茶杯，一边道： 现在想来，奴婢也有些记不清三姑娘长什么样了呢，好歹也是府中的姑娘，这么多年便都被藏着，大约也是为了躲二夫人，真是可怜。 可怜什么？沈妙端起桌上的茶，浅浅地啄了一口。只怕在他的眼里，你们还可怜得很呢。 他？ 金哲有些不解。 姑娘说的可是三姑娘？ 是我走眼了。咱们这府里，可还有个聪明人呢。今日万姨娘过来的目的，分明就是试探。然而 以万姨娘这般聪明外露的人能想到这个法子试探，表面上看着是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宣布重新得了沈贵的宠爱，可细细一想却又是不尽然。神龙见首不见尾，那位未曾露面的沈东陵却比沈清要聪明多了。不过不管他是哪一边的，沈庙都不会将他视作朋友，更不用提姐妹了。多防着点吧。沈庙放下手中的茶杯，对身边的丫头们提醒道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